第四集，你是不是不正常？仁义打开语音，掐尖了嗓子，发出了一种略有些沙哑的雌雄莫辨的声音。 读慢哦，曼妙的慢。 高格和孙定义忍着笑，那头愣了一下。 你的声音不会是变声器吧？ 啊，你觉得我像男的？ 啊，没有了，蛮性感的烟嗓。 是啊，好多人这样说。 仁义捡了把 UMP9， 翻窗出去打死了一个敌人。 小姐姐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因为女人是水做的呀。 高格和孙定义憋笑憋得满脸通红，快要撑不住了，纷纷比划着让仁义把语音关了。 关了。 仁敦啊，你要不要脸呢？ 打仗嘛，就是要不择手段，这是队长对你们的教诲。 我这里 有主生啊，他捡了个三级头，看我骗过来。 小哥哥，这个三级头可以给我吗？人好多，我有点害怕。 好吧。 活动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了，丁晴探头进来。 仁敦，那个妹妹又来了。 仁义下意识地嘘了一声，然后马上意识到露馅了，赶紧把语音关了。他站起身。 哪儿呢？已经进来了，而且。 而且什么？ 你自己看吧。 仁义也没心情打游戏了，收起手机下了楼，就见龚飞兰正跟逛商场一样大摇大摆地往楼上走。手里还拎着行李箱。 把指导员叫来。 说完，仁义就向龚飞兰走过去。龚飞兰看到他，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仁队长， 你这是？ 我离家出走了，我可以住在这里吗？ 当然不行。为什么离家出走啊？你爸妈呢？ 哼，鬼知道，我住院他们都没出现，我也不想知道，我想和你待在一起。 仁义想起龚应贤，依然余怒未消，可是看着龚飞兰还是狠不下心来。这孩子这么叛逆，肯定跟父母有很大的关系。 飞兰，我说过很多次了，你在我眼里只是小孩子，离家出走解决不了你想解决的问题。 可是跟你在一起我觉得很安全。 谢谢你信任我，但这个世界上最关心你的一定是你的家人。嗯，我送你回家好吗？ 我不回家，你不让我待在这儿，我就住酒店。 你不想见你父母，那我让你哥哥来接你怎么样？ 他来找你了。 啊，他还说啊，你说我是你的男朋友。飞兰，你知道这样会给我带来很大的麻烦吗？ 对不起。 这时指导员屈阳波过来了。 仁义，怎么回事？ 他可能跟家里闹矛盾了，要离家出走。 屈阳波比他大几岁，戴着个眼镜，长得斯文秀气，非常擅长做心理疏导。他走到龚飞兰身边轻声道。 飞兰，你跟爸妈吵架了吗？ 没有，我只是想找仁队长，我想住在这儿。 消防队的大门是对群众敞开的，但你不能一直留在消防队，我们必须送你回家。 我不回家，在家烦透了。 仁义和屈阳波对视了一眼。 不管怎么样，我先把你哥哥叫过来。 他只是我表哥而已，我们不熟。 飞兰。仁义按着他的肩膀，直视着他的眼睛，温和而又严肃地说。你还小，必须由你的家人对你负责。 所以我们要么通知你父母，要么通知你表哥，你来选吧。你留在这里我们会很麻烦，可能以后你就再也不能来了。 那我回去了。 不行，我们必须看到大人把你接走。 那你叫他吧。 把他电话给我。 没有。 仁义无奈地摇了摇头，掏出手机给傅凯打了个电话，让他尽快问到龚应贤的电话发给他。屈阳波把龚飞兰带到了会议室等候，仁义等了一会儿，收到了傅凯发来的电话，拨了过去。电话响了几声，接通了，仁义又听到了那个华丽又冰冷的声音。 喂， 你妹妹现在在我中队，马上过来接她。 仁义说完就挂了电话，然后对丁晴吩咐道， 一会儿龚飞兰的哥哥来了，直接带到会议室。 是。 仁义进了会议室，见屈阳波正在给龚飞兰做工作，龚飞兰低着头，脸色很不好。 仁义，我刚接了个支队的电话，要出去一趟，你陪着他吧。 好，你去吧。 屈阳波走后，两个人在会议室里沉默了很久。大约过了十几分钟，龚飞兰才鼓起勇气，偷偷看了仁义一眼，小声说： 您会讨厌我吗？ 不会，我只是担心你。哎，你哥哥一会儿就到了。 嗯。 龚飞兰点点头，仁义看着他沮丧的模样，只能没话找话。 他跟你一个姓，应该是你堂哥。 我爸是入赘的。 哦。他干嘛戴着个手套还有口罩啊？ 他有洁癖。他觉得环境不干净，就会戴上口罩。 哈，果然是神经病。 我不是故意撒谎的，说你是我男朋友。 嗯，这种话真的不能乱说。 我只是希望你是我男朋友，因为我觉得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多危险，你都会保护我。 我会的，哪怕我们是陌生人，保护你也是我的职责。 龚飞兰看着仁义，美眸闪烁着，满是感动与依赖。这时，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一个人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仁义抬头一看，正是那天在楼道里堵他的男人。 哼。 龚应贤看了看龚飞兰，又扫了一眼仁义，眼神不善。龚飞兰低着头不说话。仁义翘着二郎腿，好整以暇地看着龚应贤。龚应贤环视四周，慢慢地摘下了口罩。仁义睁了一睁，这兄妹俩相貌略有相似，但龚飞兰还稚气未脱，而龚应贤这张脸实在是美得太有冲击性，五官精致到斑斑入画，却不阴柔，气质清冷又持重，一举一动甚至带着几分优雅。仁义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人，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仿佛不食人间烟火但又真实的存在。仁义看着龚应贤的脸，一时有些出神，龚应贤却没有理会他。 飞兰，我送你回家。你先去我那儿，我会跟姑姑聊聊。 有什么可聊的？哼，就算我一辈子不回家，她也不会知道的。 先跟我回去，这种地方你以后不要再来了。 什么叫这种地方？ 仁义回过神来，心想，白瞎了这样的相，人怎么这么惹人嫌。他双手环胸，挑衅地看着龚应贤。 这里是天启市洪武区公安消防支队凤凰特勤消防中队，是保护周围12平方公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地方，你对这种地方有什么意见吗？ 这里是一个卫生标准不合格的地方， 住着一群卫生标准不合格的人。 表哥，别说了。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们卫生标准不合格？我每天都洗澡的。哦，不好意思，我没用酒精洗澡，不符合您的卫生标准。 你们中队多少人？ 42。干嘛？你每一个都要消毒吗？ 作为卫生标准抽样检查的样品，你只是42分之1，确实不足以做数据支撑。但作为这个中队的中队长，你代表了你们团队的平均水平。哼，你的鞋都可以做凤凰路片区的生态采样了。 仁义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的鞋，是有点脏，他心里暗骂一声，腾地从椅子里站了起来。 你这人是不是不正常？ 你先定义一下正常。 表哥，我跟你回去，现在就走。 龚飞兰把龚应贤往后推了一把，他看着仁义满脸歉疚，用嘴型说着， 对不起啊。 你是要找茬的吗？啊，我得罪过你？还是你对谁都这副死德行？我救了你妹妹，你不感谢我也就算了，态度还这么差。 你救的是我妹妹，又不是我，我为什么要感谢你？ 你 好， 就算不感谢我，你也不能随便污蔑我。正好现在当事人在， 菲兰，你是不是有什么话应该告诉你哥哥？ 龚应贤低头看着龚飞兰，龚飞兰委屈地撇撇嘴。 他不是我男朋友。 你听到了？ 但他早晚有一天会成为我男朋友的。 他不会。我们走吧。 嗯。 你给我站住！ 龚应贤顿住脚步，面无表情地看着仁义。 话你都听到了，那你是不是该为冤枉我跑到我家质问我道歉？ 理论上是的。 那就道歉啊。 但我不想。 你不，你明知道自己错了，然后却不想向我道歉？ 对。 龚应贤的神情十分的平静自如，一副你能把我怎么样的坦然。仁义用力地倒吸了一口气，用毕生涵养忍住了在一个未成年人面前喷脏。他点点头，朝两人甩了甩手。 走，赶紧走。 仁大哥，对不起啊。 龚应贤拉着龚飞兰，头也不回地走